面，婆婆蒸，儿媳妇放下把火烧，那么蒸的蒸啊，烧的烧，不得火到功夫年糕蒸熟了。老婆婆出门，大门串，她的老公公拿起扁担打水瓢，儿媳妇一见高了兴，他一心想偷吃热年糕，慌忙打开了锅上盖儿，拿起筷子就插年糕，插了块年糕他刚要咬，哎呦可不好了，老婆婆串门就回来了，儿媳妇一见看了报，哎呦这怎么办呢，慌忙把棉袄大襟忘起了，把年糕藏在了肚皮上，哟呵，把肚皮套了一个大了包，疼得他借着个窗户就扔出去。哦，怎么那么巧，老公公挑水就回来了，啪，这块热年糕正拽在老头的嘴巴子上，把那老头的胡子全给烫掉了，老头一见就心好恼，骂一声老天爷要你听着，下雨下雪我穿不怕，你不该从天上这年糕把我胡子全给烫掉了。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经典名段。 传统相声中的演员模仿表演某折戏曲片段的腿子活作品非常多，这些作品大多是以仿学京剧为主，不过其中也有一些是仿学地方戏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红九。今天的经典名段，我们就一起来聊一段仿学河北梆子的响声腿子活汾河湾。汾河湾是相声腿子活中经常上演的一个段子，由于演员在学唱过程中加入了许多插科打诨的包袱，使得这段相声每每演来都能够十分火爆。侯宝林、常宝霆、苏文茂、赵振铎等相声名家都非常擅长表演这个段子，而且根据个人风格的不同，演出来都是别有一番风味。今儿啊，我们要为您带来的这段《汾河湾》也有它的独到之处，是相声界一对姐弟给我们表演的，他们就是天津相声名家魏文华和魏文亮。魏文华和魏文亮姐弟俩素以学唱见长，再加上两个人之间特殊的关系，会演绎出怎样的一版汾河湾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 这回啊，该我给您表演一段相声了。 哦，这么一说您是个相声演员 啊。我说相声 拉拉手、啊、同行、 哦、您也说相声的 啊？不，我是个戏剧演员。 哦，您是演戏的 啊？对， 那您唱什么戏的呢？ 我是唱河北梆子。 挺好啊， 有劲呢。 我跟你说话还得打把雨伞。 用不着。 您既然是河北梆子演员， 这点不怕。 是东北梆子演。 我也会。 是。 怎么没听说过您呢？ 您没听过我？ 没有。 这倒不新鲜，我倒是没有什么名望。 啊， 提起我的师姐，全都知道。 哦，您师姐？ 嗯，对。 那您师姐是谁呀？ 赫赫有名的韩准沁。 哎呦，那是著名的演员呐。 那是我的大师姐。 哦，韩子清是您的师姐。 是是是。 那这么说你也是清字儿的。 当然清字的了。 您是什么清呢？ 我是无眼清。你也无眼清。 我扒了眼儿。 扒了眼儿干嘛？ 什么叫无眼清啊？ 武艳清，艳丽的艳，年轻的时候俊。 我看你真够艳的。 是是是。 哦，武艳青。 武艳青。 怎么我们没听说过？ 我不在咱们这边演出。 那您经常在？ 我经常活动于新疆石河子一带。 您经常打游击？ 哎，打游击干嘛？ 你不老活动啊？ 活动，经常在那活动演出，这儿活动两天，那儿活动两天。 哦，您经常在外地演出？ 哎，对对对对，很少到这边来。 那您这次到天津干什么来？ 跟我的师兄师弟切磋一下艺术。 是吗？ 演演艺术。 哎呦，吴雅清先生。 哎呀， 我们呢？我呀，尤其是我。 您怎么着吧？ 最爱听梆子。 嗯，好， 今儿个你也来着了。 怎么了？ 咱们请这个吴眼青先生给我们唱两句怎么样？ 哦，您让我在这唱两句。好，谢谢谢谢大家的掌声啊。不过我唱没关系，我这个人他有个毛病。 什么毛病？ 我不能清唱。我不能清唱，有根弦张嘴就唱，我不行。 哦， 我得什么扮上什么，穿龙头啊， 龙头啊， 行头啊，穿行头啊，抹上脸啊， 有猫啊， 猫怎么就化着妆啊？ 哎， 这都扮上，再有一个人跟我一陪衬，往那一站，黑子一走场，那才舒服呢。 什么？ 是，那唱才好呢。 您能化妆的？ 是是是。 那太好了。 彩唱。 我也经常跟梆子剧院他们学过。 哦。 那我帮您唱一回子。 您跟我唱一回河北梆子。 行行行。 太好了。 那您挑戏。 你挑吧。 您挑。 你挑吧。 您挑。 我挑。 哎， 我挑来出你不会，大庭广众之下你多寒蠢呢。 什么叫寒蠢呢？ 大谭童死了。 我。 大谭童也是条性命。 没这么说。 啊， 至于的。 你挑吧。 我挑戏啊。那我就不客气了。 别客气啊。 我挑戏咱们两人唱回大灯殿。 好，内行人。 怎么样？ 河北梆子大灯殿拿手的曲目。 对对对对。 啊，金牌要是掉来哟，银那牌那哟，宣那一那哟， 就会一句，你唱什么劲儿呢？ 那不新鲜，你保证你河北梆子演员所有的戏都会唱。要早学晚学的，这不刚学了一句了吗？再挑出别的。有的是戏， 刚学一句， 那是有的是， 怪不得叫无眼青。那咱们再挑一出唱回大金枝。 大金枝不行，大金枝人太多。皇上、皇后、驸马、公主，那是赶不过来， 人太多。 那是再挑出别的， 咱们唱回《牧羊圈》。 《牧羊圈》 大列车 不会， 不会一个。 光听这名字，我都不行。 干脆呀，您少说废话。您要唱了，咱们就这个出息。 哪出？ 分河湾。 分河湾。 哎，不会。 就会这些，就会这些。 那行， 您唱什么角儿啊？ 我是唱老生的。 哦，胡生。 哎，您不是唱花旦的吗？ 大青衣。 那行，那好吧。我来个薛仁贵。 薛仁贵，好这名多好听，薛仁贵。 对， 我呢？ 你来个柳银环。 哦，柳银环。 对， 这个柳银环跟这个薛仁贵两个人什么关系呢？ 什么关系都不知道。夫妻关系呀、 啊！哦，他这么一说，我嫁给你了。 对了， 多不好意思！ 你怎么了？ 扯掉了， 我怎么怎么 好意思？干嘛不好意思？ 行，那咱就这样了。 那咱们把桌子往后搭， 往后搭，来，哎，好嘞。 掌柜，哎，咱们搬个。 哦，还来个椅子， 来个椅子。 好嘞，好嘞，好嘞。 嗯，坐在这儿啊。 您还交代交代吗？ 那当然得交代交代了。 嗯，怎么交代？ 我告诉您呢， 哎， 这是桌子。 嗯， 桌子前面是前台， 没错， 那是后台。 后台， 哎，那是下场门。 嗯， 这是上场门。 好嘞， 好了， 好嘞。嗯，这我还得化化妆。 哟，您还得化化妆？ 那是啊，人就在捯饬。 对， 那捯饬不好看。 哎， 捯饬出来您再看看， 漂亮了， 更不人样了。 那您还捯饬什么劲儿啊？ 您瞧我这模样，我像不像那个素秋？ 素秋不像， 我像金秋 也不像， 那么我像 泥鳅。 侮辱我的人格。就这意思了， 这意思了。 哎哎， 咱们也没有文武场。 哦， 您上场我打家伙， 成， 我上场您打家伙， 没错 啊。 哎， 咱就开始了啊。 嗯，开始吧。 嗯，您叫， 您叫， 您叫， 您叫， 别客气，您叫， 我叫， 哎， 我叫就不客气了啊。 那客气什么？ 我叫咱来个全报，来全报，来个条肉，来一条鱼，来四两干饭，来个汤，凑合够了。 那还有俩耗子，你吃 吗？干嘛呀？ 吃，让你叫饭呢。 叫什么呀？ 叫板。 哦，叫板。 哎， 叫板，叫板， 老板。 吃的螃蟹有没有？ 一叫面， 嗨， 到澡堂子了。 你不让我叫板吗？ 叫板是丁山儿该来了。 丁山儿该来了，丁山儿该来了，多好！丁山儿该 什么多好啊？你干不干呐？ 行，干来碗汤啊。 饿格呀你？ 我说干嘛？ 得有孕。你得有用， 妈妈这样， 你得有用， 我有用， 哎， 麻烦了我怎么办？生人所难，生人所难， 生 人 所难。 什么味儿？ 什么味儿都不知道啊！ 你来这样子， 我 考考你，我考考你， 不用你考。丁山二老该来了。 好，调没变啊？ 干嘛还调 调？ 就这调。 行， 就这样了， 就这样了。 嗯。 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挡着我，诚心，观众看着我漂亮，他生气， 什么 嫉妒？ 不对，暗帘老板。 哦， 这儿啊， 哦， 你门帘，您在门帘里边了。 哦，这门帘啊， 哎， 哦，您这还得煮脸，你管啥？顶个山，别逗啊，顶个山， 这怎么回事儿？ 你还唱不唱？你还唱？ 那 干 了 干嘛？ 你老扶我肩膀干什么？ 讲不讲理？ 我怎么不讲理？ 你这什么来着？ 门帘儿。 门帘儿啊！ 啊， 我扶着门框来。 肉门框啊？ 没门框， 没门框。 顶个山，哎呦，你的。 唱半截满带对词儿的， 那是负责任。 你说什么人？我的儿粉喝完先去打雁， 还得老词儿没变。 干嘛老词儿啊？就这词儿。 有你的，有你的，老词儿，还有你的。 天到了这般时，不见回还。 错了，这第三句。 二句。 第三句。 二句。 三句呢？ 蒋生儿坐之在窑门一外。 这四一句。 三一句， 三一句， 三一句， 三一句呢？ 他一句不会。杨果儿他倒来好把饭餐， 餐什么呀？ 就吃， 吃吃不就完了？这个人得 说吃不够折。 哦，就得说餐 餐， 哦，吃餐一样。 哎， 别别别， 叫碗。 别别别， 等会儿。 外边冷， 冷啊，冷也得在外边。 那要了门外呀，当我的儿啊，一个俩仨。 那数数的 什么呀？ 那呀，哎， 单一个的。 谁上的？ 你们说吃餐一样， 可不对，非得说餐。 依你吃西餐， 你长了牙口了吗？哎， 晕晕 枪，怎么 枪？不枪，不枪，不枪，不枪，不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 他还拿来他。什么？你能上铁公鸡了你？ 你你叫马呀？我来马同事，我多精神啊！ 不对，我叫碗呐，该你拉弦儿，我唱了， 没我事， 没你事， 吃西餐。 大 窗子， 马来， 大袋，当个里个隆，当个里个隆，个隆当里个隆的咚， 雪人， 当里个隆，当里个隆，当里个隆，个隆当里个隆的咚。当一个人，当一个人，当一个人，当一个人，当一个人， 你还 管 我吗？ 你想理不想理？ 我哪不讲理？ 不是给你拉弦，这不拖着你吗？怎么了？ 我告诉你，打住，该我张嘴了。 你这是把我打住了？ 哎， 我以为是我拉其次。 别吃的太多了，该拉了。 就难团。 难挨。 当里边当当当里边当里当。 张翠马有官闹哎， 倒霉德行。 我以为跟我们这求婚的呢， 求你那倒霉样，我跟你求婚呢。 我说什么呀？ 你该说了。 嗯、 华丽华丽，只为今夜访路不走，是你这位火啊！ 阿欢， 坐下。 对。阿欢， 别忙，打扫起来整 理。阿欢，丽华丽，只为今夜访着大路不走，是你这位火。 请问打扫此处什么所在？ 这是天津卫呀。 你外是天津卫不是？ 我知道。 不是词儿不 足，我也晚来了。 什么事呢？ 龙门就 哦哦龙， 坐下。啊，别忙，打扫起来尽力。 啊，换力换力，这句放着大路不走，是你这位火。 请问打扫此处什么所在？ 这龙门居 庄里。 记得吗？ 大王桌 哪？ 大王桌， 别逗了，大王桌的喝怒了啊！心脏破，这有错吗？这个 我知道， 啊、 戏里边是大王桌、 哦，大王桌， 大王中大厅一人打扫，何处知晓？ 有名的不知，无名的不晓啊！ 不认得呀，认得， 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便晓啊！ 全认识， 有名的便，无名的我的那个同伙的那个搭档。 真笨，有名便知，无名便晓。 区区此人大大的有名， 但不知换个了。 你这个东西， 有名便知这些，有名不别忙。 离婚了，离婚了。 是庄里， 大王庄， 大王庄，大厅一人打扫，何处知晓？ 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啊！ 黑旗此人大大有名， 但不知他们哪一家呢？ 居然会知其名唤刘世 焕！你们的刘世焕， 怎么是？ 咱知不道啊！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魏文亮、魏文华合说的《汾河湾》，大家可能都感觉到了，这一版的《汾河湾》是相当的火爆，而且呢，与我们印象中的其他演员表演的《汾河湾》在包袱上有不小的差别，有许多的独到之处，尤其是夹着姐弟的特殊关系，在表演上多处能感觉到有和姐姐撒娇的味道在其中，可说是一大亮点了。而姐姐魏文华的捧哏是严丝合缝，起承转合相当成功，对弟弟魏文亮的挖苦也是有深有浅，整段中都有着一种恨铁不成钢却又拿他没辙的劲头， 可以说这个段子是男女相声中比较成功的作品之一。好，聊到这儿，本期节目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最后来欣赏一首来自巫启贤的《真的谢谢你》，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在我的心底有一块温暖的土地，允许我哭泣，也堆积了我所有努力，即使有叹息，我大声唱歌因为你。不管到哪里，我不寂寞因为你。你总是冷静，坚持我追逐着胜利，原谅我粗心，总是忘了说甜言蜜语，偶尔也会忘记，在角落等着我的你。真的好感激，因为你才没放弃，真的谢谢你，让我能清醒，面对所有悲喜，像朋友一样彼此关心，真的谢谢你，身在异乡的孤寂，不畏惧，点点滴滴因为你，我无法证明所有温柔的奇迹，依然清醒，拥抱着你是我的幸运，好想告诉你，对这一切多珍惜，每一个甜蜜望着天际因为你，真的谢谢你，让我能清醒，面对所有悲喜，像朋友一样彼此关心，真的谢谢你，身在异乡的孤寂，不畏惧，点点滴滴因为你，宁愿舍弃所有虚伪华丽，贴近单纯的心，生命不怕苦与痛，只怕会逃避，因为有你，我一直充满勇气，面对所有悲喜，像朋友一样彼此关心，真的谢谢你，身在异乡的孤寂，不畏惧，点点滴滴因为你，我不畏惧，无牵无挂因为你。